其阴其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奉信鬼神的民族。古云吴人鬼，越人奇，南方之鬼也。逢星期五晚10:30，潘发刚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 好啦，咁而家到翻第二节嘅奇异档案啦，咁啊，曾经 over 咗啲时间啦，都冇办法噶啦。咁而家我哋要讲讲啲一啲，嗱喺风水角度啦，咁我哋都讲咗一啲嘢啦。啊，咁啊，郑村，不如我哋要你交啲功课啦。 吓， 咁啊，讲下啲灵异，大家听下先啦。 嗱， 而家做婚仪，有做婚仪，而家都有冇做啊？ 而家冇做啦， 而家冇做。 咁唔够 part time 都有嘅。 我见我嘅网上有段片好劲嘅，我见你一个。破地獄，話你話你去邊度學啲功架，學得咁犀利 嘅？因為師傅叻咯， 嚇、啊、你 打因為我師傅叻咯， 打埋個鵪鶉咁勁嘅你可以，係啊！我見你嗰啲動作真係好凌厲喎。而家一般嚟講，我見咁多南和師傅，我未見過咁好身手。 嗯，就呢样我师傅叻咯，因为、 啊、 因为我你知我师傅嗰脉出嚟，个个都破地獄噶啦。咁 啊，因为我跟我师傅出嚟咧，我都有少少嘢，又唔想抄足师傅嘅，咁、有翻自己风格嘅嘢咯。咁、其实你话系做破地獄个仪式里面，咁其实好简单，都系破咗九块瓦啫个仪式。但系因为有啲嘢希望令到主家心安理得啊，咁、我会加入自己嘅元素落去咯。 啊，我有样嘢想问，因为我上个星期咧我就去咗殡仪馆。咁但系就唔系我去嗰个灵堂啊，系隔篱个灵堂，我见到一样嘢嘅，就系佢冇嗰个破地獄嗰个仪式，但系咧佢喺嗰个中间空地咧就有一堆沙，有啲旗就插喺上边，咁呢个都算系， 其实属于系破獄仪式嘅一种，不过就系，不过就要睇下佢哋系边个乡里啦。咁、如果你讲砌得沙城嘅，有机会可能系潮汕嘅或者福建嘅都得， 都有可能。因为喺殡仪里边咧，各张诸葛雪礼咧，即系我哋中国人啊，太多礼啦。一般嚟讲，你见到我哋而家见到嘅，即系我讲嘅正尊嘅破地獄嗰种方式咧，其实系属于一般我哋成日 最常见一啲啦。 港府广东式嘅斋系啦，咁样咯。咁但系而家你讲嗰啲咧，或者佢即系个头咧，又有个沙，又有一笪红色咁样，咁啲好多种帽嘅。你见到我哋一下子咧都要做好耐呢行咧，先会明 分辨到边个啦。 啊，咁样啦，一般人咧有啲我有啲客系咁样嘅，啲主家咁样。啊，师傅啊，点解我隔篱嗰个人咧会多啲嘢插啊，或者啲咩？因为我哋个头啊冇咁样，即系你咪俾少咗我哋咁样。佢话嗰啲唔系噶，嗰啲系 打边个乡下咯，要 系啊，嗰个乡下唔系嚟噶， 个乡下要做嘅嘢唔同咯。 啊，所以有时咧好难去比较人哋个殡仪做得足唔足嘅。譬如有啲人家咧揾咗人嚟做殡仪，转头咧问我哋啦，嗰日嗰个人收咁嘅钱啊，做咗咁嘅嘢咁样，其实我哋咧冇去接触咧，根本就我哋睇唔到咧，根本 俾唔到评价，俾唔到评价嘅。 系啊，即系个个师傅做法有啲唔同，或者系因应你嘅要求又唔同，所以有啲答唔到。 好，我另外亦都有一个问题嘅，都系源于我嘅好奇啊，因为咧我去到殡仪馆，咁我就见到灵体噶嘛，即系由细到大都见到。 见到嘢吓。 咁每一个灵堂咧，就净系得嗰个走咗嘅先人先会喺个灵堂嘅啫。咁即系人哋就话殡仪馆好多鬼，其实就唔系嘅。咁但系喺呢个灵呢个先人嘅隔篱咧，系有两个黑影，而我系咁耐以嚟，我去咁多次殡仪馆，我都睇唔到呢两个人嘅样嘅，好高嘅。咁我就估嗰两个影咧，其实系嚟带佢去一啲地方嘅，系啦，嗰啲嚟噶啦，咁样。咁但系我又觉得奇怪，因为咧，譬如师傅打斋，做破地獄，咁而个仙人咧，即系譬如佢有个长子啊，或者即系有人捧住个灵位啊，咪会跟住个南王师傅咁行 啊。 咁个仙人其实系会跟住喺佢哋嘅队尾嘅，会一齐行嘅。咁但系喺成个破地獄仪式完咗之后咧，咁呢个仙人佢系知道发生紧一即系做紧一啲事情，但系完咗之后我又见唔到佢有啲咩唔同噶，即系我感到好奇怪啊！即系应该你破地獄系咪应该有个地方俾咗佢去啊？定系乜嘢嚟啊？咁样咧？ 嗱，咁样咧，我咧 呢个问题其实好好啊， 同埋佢，同埋就算佢哋喺出面拜诶，系咪土地啊，定唔知，即系喺个灵堂出面会行翻 后大士啦，拜大士， 佢系啦，佢行出去拜咧，咁佢哋都即系先人都会有一齐鞠躬嘅，系啊，佢哋系知一件事发生紧嘅。 嗯， 但其实应该咁讲啦， 哇，你睇得咁清楚， 我因为我嗰个坐 因为你睇得咁清楚，就可以同你分享样嘢啦。其实你话诶，点解见啲师傅破地狱，咁我先好似冇乜特别喎，咁要搞清楚一样嘢先。呢个仙人其实首先一样嘢，佢系咪真系需要破地狱？其实而家我哋行内有一个不文明规矩嘅，咁啊， 即系其实唔系每个仙人都需要。 严格按道教道统嚟计咧，你系横死意外死， 系啊， 先至要破地狱。 唔系样样 嘅。你寿终正寝，有老人家真系医院走病死走嘅，今岁就唔需要破地狱。不过而家嘅市场需求啦，殡仪工作嚟讲市场需求，有人做开你要做。 系啊， 即系你冇就你， 因为你出事噶啦。 因为咧咁嘅，因为咧而家我哋接一单。殡仪翻嚟，如果入边个客人问我哋，你哋包唔包破地狱噶？你唔包隔篱嗰档包， 点解佢有嘅？ 系啦， 即系我哋一定要包有埋呢个服务。 但你问我做多咗有冇问题？做多咗就冇坏嘅， 冇坏嘅， 做多咗啫。但如果你话我哋好似有啲客人，即系做咗好多年啦，即系四代都揾我哋去做噶啦，咁佢都我哋都要同佢讲翻声，其实 唔需要嘅， 都唔需要嘅。咁有啲好熟嘅，即系主家啦，好熟嘅主人家，即系啲熟客好耐嘅，咁你都可以責任上交代翻俾佢，其實係可以唔使做。咁撇除咗破掉有咩做啊？其實可以再做多少少嘅經文啊，通得俾佢。咁嗰啲嘢就對真係直接幫助嘅。不過而家個市場需求係咪都破掉噶啦嘛？你明知唔做。咁个主人家问起你话人哋隔篱有你解唔到话噶， 你唔讲，其实我都以为系每个人死咗都要破地狱。 佢讲得啱啊，郑川嗱，如果佢有一样嘢啊，佢要讲话嗰个人要好熟，同你做过好多单嘢，或者真系信你，否则你就咁同佢讲话嗱，其实而家咧真正咧系可以唔使做，佢心谂你坤我啊，真正唔使做 啲嘢啊， 你收钱做嘢啊， 你照收咁嘅钱，做少啲咋？咁就係咁简单，所以变咗嚟讲呢，有啲免得免呢都不如唔讲啦，不如照做啦， 因为做多咗都冇话，咁所以剛才就出现咗你讲嗰个情况啦，已经睇到好似都冇乜。 係呀，因为我去有三个嘅丧礼都係咁样，我就见到先人跟住 佢。破地狱啊，佢一讲话直接成堂斋之后佢跟到尾呀，个 睇到 尾。跟到尾之后又我就临尾就算拜埋大士王返嚟点做嘢佢都喺度嘅。 因为呢亦都有个情况嘅，咁点解会嗰下佢啲师傅做打斋仪式，啲仙人好似冇乜特别嘅嘢咧，其实会有少少嘅迟钝反应嘅。嗱，即系话咧，你一晚殡仪馆，晚晚都咁多师傅同一时间去开斋，去做事。咁但系问题咧，个功德未有咁快嘅，即系好似其实你下低个部门得个部门做嘢，一晚要接四五十个，咁几时做到佢啊？所以慢慢嚟嘅啲时间，所以你即刻打斋唔系即刻有个效益喺度咯。 你哋有啲唔明啊，或者你观众里边，喂阿郑阿江郑川师傅讲紧咩？点解会有 delay 嘅情况？其实是这样，其实即意思呢，就是我们功德的功德呢，就是那些经咒啊，那些咁嘅我们那些念力啊，或者那些啲嘢超升佢嘅经咒啊，那些嘢咁呢是要落好多个部门啊，再要分到去 几 多 佢嘅 功德俾佢。 要个时间处理。 即係点解要加俾一啲功德俾佢呢？加俾啲功德俾佢呢嘅好处呢，就係等佢呢可以超升啦，即係佢因为佢或者生前有好或者以前女婿嘅业债唔系一个功德或者一堂经咒有可能超升晒噶嘛？你明白嗎？所以咧系只不过咧系嗱呢个让人去世，如果你连斋你都唔俾佢呢个功德呢堂嘢都唔俾佢咧，我觉得就好 好似咧讲开你话有个功德唔俾佢咧，有个 case 都几特别嘅。我记得初入行嗰时咧，曾经有一次夜晚俾人急 call 翻去打斋， 吓咁得意， 漏夜就九点几啊翻去打斋，咁啊嗰晚嘅人工梗系唔同啲啦，系咪先？谂下咁咩原因咧？就原来个死者过身，个死者生前就可能都系有宗教信仰。装香拜神，咁啲仔女咧就冇同佢做宗教仪式，咁我哋叫遗身啦，即系殡仪馆嚟讲，香又唔装，纯粹嚟系真系一个叫做鞠个躬啊，或者叫怀念啦。咁当晚咧就个女婿鬼上身， 吓 系 俾翻嗰个仙人上身， 俾个仙人上身 几点啊？你几点 call 你翻嚟咁样？ 嗰晚就九点几个行街 call 地方 啊啊， 系啦， 即系九点几嚟料啊！ 呢件事我哋成行都知噶啦，都好耐噶啦，都大概十几年前嘅事。 系系 急 call 我哋翻学开工，个咩事咧？个女婿上咗身， 系 咁啊，一路讲嘢，就话死咗咁耐，走咗咁耐，你香又唔装住俾我，斋又唔打俾我，连香都冇住嘅，咁摆啲鲜花喺度，咁即系点啊？我乜都冇，咁啊后期上身啦，咁啊牛云寻讲讲嗰时当其时咧，好似话有隔篱房咧，有啲师傅本身有啲同行咧学神功嘅，就个行家想走去驱邪，咁另外有啲老资格啲嗰啲就话唔好做啦，唔好搞啦，人哋家事嚟嘅呢啲嘢，你唔好理。咁后期咧就倾偈倾掂咗，咁啊夜晚漏夜嗌我哋翻嚟打斋，咁嗰个女婿上咗身啊嘛，后期啲仔女惊啦，就即刻漏夜，因为个师兄人生前最中意食海鲜，搵人走去西贡买海鲜翻嚟做祭品，即刻漏夜 call 翻嚟打斋。呢件事真人真事嘅，我哋成行都知嘅呢件事。 咁啊嚟到点啊？佢走咗啦，个灵 走咗噶啦， 走咗啦，嗰个人醒啦。 讲数讲掂咗，走咗啦，醒翻。 系你哋嚟到先知自己咩事啊？定系点啊？ 咁嚟到咪即场打斋咯。我哋有件咁嘅事情，因为我哋都 系啊，嚟到已经佢。已经嗰个灵界已经， 个灵界已经走咗， 走咗啦。但系佢哋已经倾掂又话，我请师傅打斋俾你去走。 我哋又唔会问，因为喂，阿老板做咩咁夜 call 我哋翻嚟打斋啊？冇啊，头先个主家鬼上身就话唔好再打。咁呢样嘢老细嗌多我哋翻去，冇必要。 好啊， 系呢样真嘢。 呢样嘢咧，就系我觉得呼吁下啲灵界朋友咧都系好噶。又要系你哋一定要上身咧，俾啲 直接 嗰啲家人咧，嗰啲唔信嗰啲咧，一定要俾佢哋知嘅。 殡仪业有一个唔系咁好。风气系咩咧？我哋其实做任何嘢应该以死者为大嘅， 一切从简啊！而家变 系啦，而家好多我成日觉得好多以死者为大嘅，但系有啲人，譬如喺医院咧，你明知个先人生前装香拜神，咁有啲 屈咗人家，屈咗算耶稣， 屈咗个信教会。 一样，我想讲啊，因为咧，我姑丈，我亲姑丈咧就走咗好多年嘅啦。咁我姑丈本身就系装香拜神嘅，但系我姑姐咧就系天主教嘅，咁但系就系喺我姑丈走咗咧，佢就行天主教仪式啦。咁跟住之后。那個靈堂嗰件事係冇嘢發生啦，即係冇咁激動。但係之後咧，因為我媽係裝香拜神嘅，有一晚我媽就發夢，就見到我姑丈嚟我屋企叮噹撳鐘，咁我媽就開門，就見到我姑丈完全冇著衫，就同我媽講我冇著衫，我冇衫著啊，好凍啊，好肚餓，就講呢啲嘢。咁我媽咧又係半個神婆啦，又即係去指責普文啦咁。 你乜時見到佢啊？ 即係發夢， 我發夢。 咁佢就即係話，因為我媽嗰陣時我哋屋企一啲原因，我哋係冇去嗰個靈堂嘅，即係我爸同我媽離婚啊嘛。咁跟住我媽就話：，佢咁樣啊。咁即系咁，系咪买翻啲嘢拜啊？咁咁，我妈咧又唔知嗰个葬嗰个灵位喺边度噶啦。咁人哋话唔紧要啦，你当天拜都得嘅，你买啲嘢烧啦，咁啊去间庙嗰度化俾佢啦。咁最奇怪系咧，发生呢件事，我妈冇同全屋人讲过。隔咗几日，我二家姐就发梦，就系梦到我姑丈又系揿钟嚟。又系嗰间屋，你阿妈买了一套衫俾我，靓唔靓啊？咁问我家姐， 系 咁我家姐第二日瞓醒啦，又系发梦啊嘛，第二日瞓醒就同我妈讲，我琴晚咧发梦见到细姑丈翻嚟啊，佢话你买了一套衫俾佢啊，咁样讲，咁我妈话系啊，佢话因为我之前发梦见到佢冇衫着，我即系烧翻啲嘢俾佢啊，咁样咯， 所以我想吻合啊嘛， 系啊，所以我好信，即系如果佢真系生前系真系装香拜神嘅，你咪信佢意咯。 系啦，呢个家姐系唔系上次？ 唔系上次。 系啦，上次上嚟做咗嘉宾噶，佢出埋佢家姐出嚟，系啊，好犀利啊！咁啊，就系咯，即系如果我哋咁样，我哋呼吁啲灵界朋友咯，所以你一定要多啲上身同埋报梦咯， 多啲诉求， 系啦，多诉求，唔系咁我殡仪做咩啊？我啲仪式嚟做咩啊？我啲中国仪式系嘛？几千年文化搞咩啊？系嘛？好啦，咁样嗱，头先你啱啱讲咗呢个灵堂呢个经历啦，哇，咁鬼上身真系好多人知嘅， 呢个都知 系啦， 咁成行都知嘅呢件事。 咁如果喺灵堂，你仲有冇啲咩遇过咧？即系话系即系话行家啊，朋友啊。 嗱，其实有一件事咧，听落其实又唔系咁恐怖嘅，但系就都系真人真事嘅。咁啊喺大角咀一间殡仪馆啦，唔讲名啦，系唔知边间嘅。 都知啊。 咁咧去到尾房咧，因为有时你知佢系落啲板间嘅。咁啊，譬如当日，譬如啲主家好多咧，殡仪馆去安排咧就会两间灵堂合一。咁啊将啲烫板烫开。 啊，系啊。 咁其实你系两个灵堂嚟啦。咁当然啦，喺正面呢个就系会有个先人嘅遗照，后面有遗体。 系。 咁另外嗰边咧，嗰个。 会揾啲板间咗，我哋就会开坛喺度打斋，摆个法事嘅幽台喺度做事嘅。咁啊，记得有一次咧，咁我哋做法事啦，坐喺度，咁啊，我又坐喺度，面向住另一边冇人用嘅私房，咁其实都系书房嚟嘅。咁啊，我哋几个师傅，有三个加埋我在内，都望到有对脚喺嗰个房里面，得对脚嘅啫，喺度行出嚟，行到去嗰个仙人灵堂面前，再行翻出去门口。咁当日咧 睇得好清楚，咩行好远嘅。 当日咧嗰个灵堂咧，应该计埋我哋师傅在内，连埋主人家有100人到啦，都好大噶啦个房。咁啊，当其时我哋三个南无师傅，加埋一个堂官，个主人家佢手下佢跪喺地下，佢都望到。 系 个主人家第一时间望到。之后望一望我哋，我哋大家都望到嘅，大家都知嘅。再望个堂官睇到，咁其他人都睇唔到，就睇就得对脚嘅，冇鞋着，一路喺度行出门口。但其实个气氛唔恐怖但系好实在系有对脚喺度，但系你睇唔到上半身嘅。 即系你已经系个镜头系已经望晒咁大幅度噶啦，净系得对脚，个对脚去到边度啊？ 嗰对脚就系得个脚掌，去到脚眼位置，就得对脚掌喺度行出去，冇鞋着嘅。 哇！ 主人家见到，咁见到我系大家都唔出声 啦。你哋会唔会继续？念大声啲做下嘢咁样， 咁啊冇啊呢样嘢，因为咧我哋大家做嘢时期，其实左右我哋都会有眼色噶嘛，大家眼色大家都睇到，再望个堂官睇到，再望主家都睇到，其实即系当其时我哋五个人都睇到。 嗱，曾经咧就系我好小时候，我爷走嘅时候，我应该小学二三年班嘅，我喺灵堂嗰时好夜噶，即系临尾十一点嗰啲。即係準備走噶啦，咁啊喺世界地下最大嗰度啦。咁準備走嘅時候咧，咁側邊有間房仔就係俾啲屋企人去接金銀啊，搣佢菊花啊 啲嘢啦。 咁我咧就只行咗出去嗰個靈堂嗰個一個人啦，好細個嘅啫。我就望到，因為我阿爺過身，我就望到我阿爺咧就行去有個杯仔裝住只雞蛋嘅。我就望到我阿爺去攞雞蛋食。咁跟住真係即係就咁攞手去咁樣拎啊！咁我就好自然，反而我唔覺得佢鬼喎，即係我 係 我同我媽講，我爺食雞蛋啊咁樣，跟住佢咧就一拎起，唔知係咪嚇親佢，一拎起咧就蛋就噗。就跌咗喺嗰个摆祭品嘅台面，咁我妈咪即刻冲出嚟咯，佢话唔好乱讲嘢啦，咁样，我唔系啊，我阿爷喺度啊，咁样，咁当其时个堂官咧系喺我嘅后边，即系喺休息室嘅门口啊，咁跟住佢话唔系，佢话全部啲原子孝孙出晒嚟一齐鞠个躬先，咁讲，跟住但其实我唔知咩事啊，我就记得有件咁嘅事啫，我就估佢唔知系咪佢都睇到定点样啦， 佢咁如果佢睇唔到都好啦，佢听你咁讲，佢都觉得都要搞翻个气氛先啦，成班出嚟跪啊，装下香啊，鞠下躬啊，咁希望个仙人妹出嚟 吓佢哋啊！咁食嘢好正常啫，祭品嚟买俾佢噶嘛。 但系佢真实嘅，佢即系骑唔嗰个蛋真系跌 嘅。系啊，我见佢有个杯仔装住蛋咁样嘅咁。 哇吓！你哋啲灵堂故事咁激嘅，哇！你嗰个对脚食。我唔知嗰百人究竟有几人睇到啊？ 五个人睇到 系啦，起码几人，或者其他当中有几个希利嘅人喺度都睇到，不过冇出声啫嘛， 出声 系嘛？总系你嗰几个师傅加埋嗰啲主家讲，就几个字啫，你都唔会张扬。喂，你点 样？只脚喺度，你望下。 因为其实好得意喎，好似以前咧，好多又系上嚟做访分享灵异事件咯，就 Emma 啦，小聪啲，嚟去倾。咁我都话我哋讲都唔恐怖。因为我哋做得呢行，我哋惊唔惊？我哋惊就唔做呢行啦。做得呢行就预咗会见到，但见到亦都唔觉得咩特别，因为我哋做宗教人士，我哋系帮佢开条路。我哋其实如果我哋连佢都惊，我哋唔可以去做呢行。 咁系啊， 咁啊，记得亦都有件事啦，听翻嚟啫。话说文说咧，我哋有个行家。就做堂官嘅，咁佢个细佬咧就想入行啦，做殡仪，但佢又冇时间学堂官，又冇时间学南无，你知要拜师噶嘛，咁冇咁好天分去学啦，咁啊好啦，不如申请入去大角咀嗰间殡仪馆度做个伙计啊，做侍应啊， 跟住发生咩事先？打断你先啊，正川，嗱呢个人。转头其实发生什么事你哋转头回来看 OK， 因为时间又是 下半时话，卖个关子先。 系啦，就回来啊。